你好，我是 Crono。今天我们继续上次的话题，深入 HTTP 2协议的内部，看看它的实现细节。这次实现环境的 UI 是31-1，我用 VRShark 把请求响应的过程抓包存了下来，文件放在 GitHub 的 VRShark 目录。今天我们就对照着抓包来实地讲解一下 HTTP 2的头部压缩、二进制帧这些特性。由于 HTTP 2事实上是基于 TLS，所以在正式收发数据之前，会有 TCP 握手和 TLS 握手，这两个步骤，相信你一定也很熟悉了，所以这里就略过去不再细说。TLS 握手成功之后，客户端必须要发送一个连接前沿，用来确认建立 HTTP 2连接。这个连接前沿是标准的 HTTP 1请求报文，使用纯文本的 ASCII 码格式，请求方法是特别注册的一个关键字 PRI，全文只有24个字节。在 VRShark 里面，HTTP 2的连接前沿被称为 Magic。意思就是不可知的魔法，所以呢，就不要问为什么会是这样了。只要服务器收到这个有魔力的字符串，就知道客户端在 TLS 上想要的是 HTTP 2协议，而不是其他的协议。后面就都会用 HTTP 2的数据格式。确立了连接之后，HTTP 2就开始准备请求报文。因为语义上它与 HTTP 1兼容，所以报文还是由 head 加 body 构成的。但在发送之前，必须要用 HPAC 算法来压缩头部数据。HPAC 算法是专门为压缩 HTTP 头部而定制的算法，与 GZIP、Zlab 等压缩算法不同，它是一个有状态的算法，需要客户端和服务器各自维护一份索引表，也可以说是字典。压缩和压缩就是查表和更新表的操作。为了方便管理和压缩，HTTP 2废除了原有的起始行概念，把起始行里面的请求方法、URI、状态码等等统一转换成了投字段的形式，并且给这些不是投字段的投字段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伪投字段，而起始行里的版本号和错误元音短语，因为没什么大用，顺便也给废除了。为了与真投字段区分开来，这些伪投字段会在名字前面加一个冒号，比如说冒号 authority、冒号 method 的、冒号 status，分别表示的是域名、请求方法和状态码。现在 HTTP 报文投就简单了，全都是 key value 形式的字段，于是 HTTP 2就为一些最常用的投字段定义了一个只读的静态表，下面这个表格列出了静态表的一部分，这样只要查表就可以知道字段名对应的值，比如数字2代表 get，数字8代表状态码200。但如果表里面只有 key 没有 value，或者是自定义字段根本找不到，那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用到动态表，它添加在静态表后面，结构相同，但会在编码解码的时候随时动态更新。比如说第一次发送请求时候，user agent 的字段长是100多个字节，哈夫曼编码之后，客户端和服务器都更新自己的动态表，添加一个新的索引号65。那么下一次发送的时候，就不用再重换那么多字节了，只要用一个字节发送编号就好。你可以想象的出来，随着 HTTP 2连接上发送的报文越来越多，两边的字典也会越来越丰富，最终每次的头部字段都会变成一两个字节的代码，原来上千字节的头，用几十个字节就可以表示了。压缩效果比 GZIP 要好得多。头部数据压缩之后，HTTP 2就要把报文拆成二进制的帧随便发送。HTTP 2的帧结构有点类似 TCP 的段或者 TLS 里的记录，但报头很小，只有9个字节，非常的节省。二进制的格式也保证了不会有歧义，而且使用位运算能够非常简单高效的解析。帧开头是3个字节的长度，默认上限是2的14次方。最大值是2的24次方，也就是说，HTTP 2的帧通常不超过 16K，最大是 16M。长度后面的一个字节是帧类型，大致可以分成数据帧和控制帧两类。header 的帧和 date 的帧属于数据帧，存放的是 HTTP 报文，而 settings、pin、priority 等则是用来控制流的控制帧。HTTP 2总共定义了10种类型的帧，但一个字节可以表示最多256种，所以也允许在标准之外定义其他的类型，实现功能扩展，这有点像是 TLS 里面的扩展协议的意思了。比如 Google 的 gRPC 就利用了这个特点，定义了几种自用的新帧类型。第五个字节是非常重要的帧标志信息，可以保存8个标志位，携带简单的控制信息。常用的标志位有 and headers，表示头数据结束，相当于 HTTP 1里头后面的空行；and stream，表示单方向数据收发结束。相当于 HTTP 1里面的 chunk 的分块结束标志。报文头里面最后4个字节是流标志符， 由是真所属的流，接收方使用它，就会从乱序的真里面识别出具有相同流 ID 的真序列，按顺序组装起来，就实现了虚拟的流。流标识符虽然有四个字节，但最高位被保留不用，所以只有31位可以使用。也就是说，流标识符的上限是2的31次方，大约是21个亿。好了，把二进制是头理清楚之后，我们来看看 VRShark 抓包的真实力。在这个真里面，开头的三个字节是00010A，表示数据长度是266个字节，真类型是一，表示是 headers 真。负载里面存放的是被 HPEG 算法压缩的头部信息，标志位是 0x25， 转换成二进制有三个位被置一。 priority 表示设置了流的优先级， and headers 表示这个真就是一个完整的头数据， and stream 表示单方向数据收发结束，后面不会再有数据真。最后四个字节的流标识符是整数一，表示这是客户端发起的第一个流，后面的响应数据真也会是这个 ID， 也就是说在 stream 一里面完成这个请求响应。弄清楚了真结构后，我们就来看 HTTP2 的流与多路复用，它是 HTTP2 最核心的部分。在上一讲里面，我简单介绍了流的概念，不知道你悟得怎么样了。这里我再重复一遍，流是二进制真的双向传输序列。要搞明白流，关键是要理解真头里面的流 ID。在 HTTP2 连接上，虽然真是乱序收发的，但只要他们都用相同流 ID， 就都属于同一个流。而且在这个流里面，真不是无序的，而是有着严格的先后顺序。比如在这次的 VRShark 抓包里面，就有0、1、3，一共三个流，实际上就是分配了三个流 ID 号，把这些真按照编号分组，再排一下队，就形成了流。在概念上，一个 HTTP2 的流就等同于一个 HTTP1 里面的请求应答。在 HTTP1 里，一个请求响应报文，来回是一次 HTTP 通信。在 HTTP2 里面，一个流也承载了相同的功能。你还可以对照着 TCP 来理解。TCP 运行在 IP 之上，其实从 MAC 层、IP 层角度来看， TCP 的连接概念也是虚拟的。但从功能上看，无论是 HTTP2 的流还是 TCP 的连接都是实际存在的。所以你以后大可不必再纠结于流的虚拟性，把它当作是一个真实存在实体来理解就好了。HTTP2 的流有哪些特点呢？我给你列了一下。流是可并发的。一个 HTTP2 连接上可以同时发出多个流传输数据，也就是并发多请求，实现多路复用。客户端和服务器都可以创建流，双方互不干扰。流是双向的，一个流里面客户端和服务器都可以发送或者接收数据真，也就是一个请求响应来回。流之间没有固定的关系，彼此独立，但流内部的真是有严格顺序的。流可以设置优先级，让服务器优先处理，比如先传 HTML、CSS 后传图片，优化用户体验。流 ID 不能重用，只能顺序递增。客户端发起的 ID 是奇数，服务器端发起的 ID 是偶数。在流上发生 reset stream 真，可以随时终止流，取消、接收或者发送。第0号流比较特殊，不能关闭，也不能发送数据真，只能发送控制真，用于流量控制。这里面我又画了一张图，把上次的图略微改了一下，显示了连接中无序的真是如何依据流 ID 重组成流的。从这些特性中，我们还可以推理出一些深层次的知识点。比如说 HTTP2 在一个连接上使用多个流收发数据，那么它本身默认就会是长连接，所以永远不需要 connection 投资段。你可以再看一下 VRShark 的抓包，里面发送了两个请求 31-1 和 favorite A 孔，始终用的是56095到8443这个连接。对比一下第八讲，你就能够看出差异了。又比如下载大文件的时候想要取消接收，在 HTTP1 里面只能断开 TCP 连接重新三次握手，成本很高，而在 HTTP2 里面就可以简单的发送一个 reset stream 中断流，长连接会继续保持。再比如因为客户端和服务器两端都可以创建流，而流 ID 有奇数、偶数和上限的区分，所以大多数流的 ID 都会是奇数，而且客户端在一个连接里面最多只能发出2的30次方，也就是11个请求。所以就要问了， ID 用完了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可以再发一个控制真 go away， 真正关闭 TCP 连接。流很重要也很复杂，为了更好的描述运行机制， HTTP2 借鉴了 TCP， 根据真的标志位实现了流的状态转换。当然了，这些状态也是虚拟的，只是为了辅助理解， HTTP 2.0 也有一个状态转换图，虽然比 TCP 要简单一点，但也不是那么好懂，所以今天我只画了一个简化的图，对应到一个标准的 HTTP 请求应答。最开始的时候，流都是空闲状态，流是不存在，可以理解成是待分配的耗转资源。当客户端发送 HTTPS 之后，有了流 ID， 流就进入了打开状态，两端都可以收发数据。然后客户端发送一个带 AndStream 标志位的帧，流就进入了半关闭状态。这个半关闭状态非常重要，意味着客户端的请求数据已经发送完了，需要接收响应数据，而服务器端也知道请求数据接收完毕，之后就要内部处理再发送响应数据。响应数据发送完了之后，也要带上 AndStream 标志位，表示数据发送完毕，这样流两端就都进入了关闭状态，流就结束了。刚才也说过，流 ID 不能重用，所以流的生命周期就是 HTTP 1里一次完整的请求应答，流关闭就是一次通信结束，下一次再发请求就要新开一个流，流 ID 不断增加，直到到达上限，发送过往位帧，开一个新的 TCP 连接，流 ID 就又可以重头计数。你再看看上面这张图，是不是和 HTTP 1里面的标准请求应答过程很像？只不过这是发生在虚拟的流上，而不是实际的 TCP 连接，又因为流可以并发，所以 HTTP 2就可以实现无阻塞的多路复用。好了，今天的 HTTP 2就讲到这里。不过 HTTP 2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为了方便学习，我砍掉了一些特性，像流的优先级、依赖关系、流量控制等等。但只要你掌握了今天这些内容，以后再看 RFC 文档都不会再有难度了。今天的要点有下面几个。HTTP 2必须先发送一个连接前沿字符串，然后才能建立正式连接。HTTP 2废除了起始行，统一使用头字段，在两端维护字段的 key value 索引表，使用 HPEG 算法压缩头部。HTTP 2把报文切分为多种类型的二进制帧，报文头里面最重要的字段是流标示符，标记帧属于哪个流。流是 HTTP 2虚拟的概念，是帧的双向传输序列，相当于 HTTP 1里的一次请求应答。在一个 HTTP 2连接上可以并发多个流，也就是多个请求响应报文，这个就是多路复用。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给你留了三个思考题。第一个， HTTP 2的动态表维护流状态转换很复杂，你认为 HTTP 2还是无状态的吗？第二个， HTTP 2的帧最大可以达到 16M， 你觉得大帧好还是小帧好？第三个，结合这两讲，谈谈 HTTP 2是如何解决对头阻塞问题的。欢迎你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在留言区，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